记者11号在西城区第16届人代会的第四次会议上了解到，西城区将加大12学区的建设，即加强与西城定向安置房所在区的教育合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共享。自2014年来，西城区与定向安置房所在地进行合作办学，共同建设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目前西城定向安置房所在区有房山、昌平、大兴和丰台，未来对这些区域内西城区将承办的幼儿园、中小学将加大师资培训、教育科员和教学的课程输出。每所幼儿园、中小学校，西城将选派骨干教师和校长共同办学，将满足西城户籍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幼儿的入园入学需求，缓解承办地区居民对优质教育学位的渴望。2018年将完成四所教委直属幼儿园的改建扩建的工程，承办15个街道办事处委托的普惠性幼儿园。未来三年内，每个街道至少新增一所幼儿园。2018年实现教委直属幼儿园的全覆盖。2018年也将推进1加1加 N 加 X 的学区制的工作西城模式，树立大教育观，统筹教育和社会资源，建立教育资源统筹使用平台，教育理念、方法及经验的交流平台，教育服务社会、社会支持教育的互动平台。在老国展刚刚落幕的201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2号馆和3号馆两个馆被用来专门做图书的展馆。订货会上发布的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也显示，2017年中国零售的图书市场总规模为 803.2 亿元，其中图书占整个图书零售市场的买扬比达到了 24.64%， 贡献了1/3以上的销售额。近日记者就图书市场现状及未来的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发现业内人士对此有着大致相同的判断，即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二孩政策红利的显现，童书增长势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将持续，不过发展方向将渐渐由高速转向为更为注重高品质，国内原创力量也将日益崛起。延庆区市级名师培养工程课题答辩及结业式日前举行，10位学员获得了市级名师培养工程的结业证书。在答辩会上，10位学员分组以 PPT 的方式对所研究的课题项目进行汇报陈述，展示两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据了解，市级名师培养工程是延庆区“十三五”教师队伍规划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延庆与首都师范大学区域合作的重要项目，目的是培养延庆区基础教育新一代的领军人物。该工程于2015年12月正式启动，由全区范围内选拔的10位名师和学科带头人，采用双导师制的模式和在职不脱产的研修方式，由首都师范大学专家教授担任指导教师，通过专题研究、实践研究、建立名师个人工作室等形式，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培训。在培训期间，10位学员进名校访名师，或参加各学科的专业会议，或观摩大型学科教育展示活动，在导师的指导下最终顺利结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员中有两人获得了北京市特级教师的称号，两人获得了市级学科带头人的称号，四人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多篇论文在重点刊物发表，多个课题在市级立项。本台记者秦天报道，孩子，我们共同的未来，儿童阅读启蒙论坛及第一书包发布会11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召开。第一书包是一个公益性的全民阅读促进工程基础项目，旨在为婴幼儿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开展家庭阅读和亲子共读提供一份全面可靠的基础书目。项目针对0到3岁的孩子的阅读启蒙教育，目的是帮助新手父母抓住孩子的阅读敏感期，呵护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最终形成阅读能力。 项目由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长王志庚担任专家组长，由王林林、孙丽丽、李一曼、陈苗苗等组成了一流的专家团队，历时半年，从6000多本童书中经过了几次评选，形成核心书单50本，推荐书单200本，最后精选出了30本进入了第一书包，包括精选的图书、阅读成长尺、亲子阅读指导手册等，最终组成了实用的阅读指导工具包。为了宣传黄大年的优秀事迹，吉林出版集团图书出版公司在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特别推出了《至诚报国黄大年》。该书以连环画的形式真实记录了黄大年同志光辉的一生，纪念了这位秉持科技报国理想，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时代楷模。连环画《至诚报国黄大年》图文并茂，笔触细腻，紧紧围绕着黄大年心中有大的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这个时代主题。本书无论在艺术表现力还是在思维渲染力方面，都称得上是一部上品的佳作，值得推广发行，以大最大化的实现这部作品应有的社会功能，充分地发挥了连环画在叙事上的艺术优势，以直观生动的人物形象详情地展示了黄大年光辉而短暂的一生。画家王东明对连环画的创作原则有着深切的理解，极好地掌握了画面的节奏，并非常巧妙地引领着读者观察视角，通过近距离多角度的带入，加深读者对黄大年的了解。来自国内各地区的近100名志愿者12号相聚北京冬奥组委会的首钢办公区，参加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中国志愿服务队培训班开班式，并聆听了首场讲座。北京冬奥会人力资源部长负责人介绍，中国有1345人报名申请平昌的冬奥会参会的志愿者资格，共有113人得到了平昌冬奥组委会的确认，近期将陆续奔赴韩国平昌。这些志愿者是未来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大军的先锋团队和骨干力量，北京冬奥组委会将采取切实的措施培养和保留好这些年轻的志愿者。开班仪式上，北京冬奥组委会志愿者们赠送了冬奥会竞赛项目知识图本等学习资料。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段嘉清表示，志愿者向服务队的授旗。开班仪式过后，北京冬奥组委会的有关部门介绍了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的规划建设情况。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学校呢，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有问题您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方向培养。 嗯， 首先第一个是国内的培养方向。那国内培养方向呢，主要是针对的学生的国内发展诉求所设置的。在培养方案上呢，强化的是创业、就业、考研等方面。那特别是在就业方面，那我们学校与国内的数媒顶尖的企业，丝路数字视觉集团联合打造了一个就业定向班。 嗯， 那这个我们是引入了这个集团的一线的专家融入课堂，然后为学生的就业和创业呢提供了优质的平台。那学生毕业之后可以自由选择在这个其他的企业就业，也可以直接进入到丝路数字视觉集团来就职。 嗯， 那另外一个专业呢是另外一个方向呢是中外联合培养的方向。那我们今年把这个方向定为就是主要是有中英的三加一加一。本硕连读培养方向和中韩的二加二加二本硕连读的培养方向。 嗯， 那这个方向呢，在英国方面呢是有主要是三加一加一。那我们这个方向是由英国的多所大学合作，以及韩国的二加二加二与韩国的一个最好的私立大学东西大学共同开展的。三加一加一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在英国学习两年后两年，然后在嘉华学院学习前三年的课程。那学分互认之后呢，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取得本科的双学位以及国外合作院校的硕士学历。在韩国呢是韩国这个项目是在国内学习两年，然后在韩国学习四年，那本科也是四年阶段呢是可以拿到双学位。 嗯， 然后在硕士阶段呢学习两年之后拿到韩国的硕士学位。 嗯，哎，这个听起来很诱惑哈。 对， 也就是说、 这个、 如果我要是报考了这个国际合作项目的话，我入学的话就是可以直升的吗？ 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直升。 嗯， 因为我们这边是跟国外的合作院校是有这样的协议。我们过去的学生通过学分互认，然后如果要合格的话，本科阶段顺利拿到国外和国内两个双学位的本科之后，可以直接申请国外合作院校的硕士。 嗯，有没有什么门槛设置？ 在申请国外合作院校的时候，它语言是有要求的。 嗯，比如说 英国这边雅思是要达到4.5以上，以及如果要是5.5就更好了。 啊， 最基本的要求是4.5。 其实这个雅思的分也不是很高的。 对，其实4.5我们很多学生在大一下学期就可以取得了。 也是努力把力就可以够到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教学中呢，是前两年的教学都是有雅思课的。 嗯， 我们是免费的雅思课。 嗯， 设置。 所以说虽然这个专业它有本硕连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也不是说考进去这个专业就高枕无忧了，但是说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哈。 对，它这个平台是非常好的。 嗯， 另外呢就是说考上这个方向的话，这个方向是你入学之后选择的。 哦， 你可以选择国内培养方向，也可以选择国外的培养方向。 嗯， 那如果要选择国外的培养方向，可能对语言的要求就比较高。 嗯嗯，可能有同学他会疑问，比如说我在报考的时候这是一个都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哈。 对， 一个是国内方向，还有一个是中外合作方向。 对， 那我到底怎么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呢？ 那这个要看你自己的发展自己的规划和自己的诉求。 嗯， 如果你要说我想读一个硕士，或者像我有出国的打算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中外联合培养。那不管如果是你对英语比较好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中英联合培养方向。它这个是在国内三年，然后在国外两年的。如果要是我想再学习一个其他的语言，那你可以选择中韩联合培养。这样的话，我们前两年是有韩语的课程，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就上韩国的东西大学，就读。 哎，这个孙处长已经跟我们说得很具体了哈。我们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己个人未来长远的一个发展情况进行这个方向的选择。那么这个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国内和中外合作的一个项目， 两个方向。 对， 那我接下来再介绍一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那我们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今年是有一个方向，是跨界与创意传媒设计方向。 嗯， 这个是比较稍微有点抽象的方向。那我们这个培养的方式呢是三加一加一本硕连读，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是中英合作。 嗯， 这个也就是跟之前的这个数字媒体艺术的这个中英是基本上形式是相同的。 嗯， 也是三年在嘉华学院学习，然后后两年在英国的多所合作院校来学习，然后取得相应的这个双学位的本科和国外的硕士。 那我们这个方向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方向主要是能想这个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多种传媒手段和整合传媒方法，然后进行文化创意领域和传统文化艺术等领域开发和创新设计的人才。 嗯， 那这个方向呢，其实是一个新兴的设计领域，然后它主要是紧随这个全球现在的设计发展趋势，然后对接，特别是对接我校的这个国外合作院校的专业设置的。然后其实这个领域的高端人才现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紧缺的，所以说将来的就业形势和前景是非常 好的， 对对对，以上就是两个我们今年的艺术类的专业，简单介绍。 好，这个专业情况大致是这几项。那么刚才呢，我们从预告里面也听到了，今年那个也不是今年哈，每一年我们嘉华学院都会和这个丝路数字视觉集团联合打造一个定向的就业班哈。 对， 这个是一个校企的合作培养模式。 是的。 那咱们这个培养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这个定向班呢，主要是培养模式上呢，是与这个丝路数字视觉集团呢共同来制定这样人才的培养方案，然后与企业共同开发这个实践教学课程，引入，并且刚才我也提到引入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专家来参与我们的课堂的教学，而同时借助这样的合作平台呢，可以为学生提供在丝路数字视觉集团的实习和实践的机会。那学生毕业之后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否来这个这个企业来就职，如果要是他选择了的话，那在实习合格之后就可以到这来就业。 那我们在大几的时候就可以参加这种定向的培养呢？ 我们现在这个是专门成立一个班级，然后如果在大三的时候你想去那边实习的话是可以的。 从大三开始哈。 对对对。 那么毕业之后去这种定向单位的就业几率有多大呢？能达到多少？ 如果您实习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要去了这个企业实习然后合格之后，都可以到这个企业来就业的。 好，这个是丝路数字视觉集团哈。那么另外还有哪些企业开展了这样的合作模式呢？ 其实除了这个定向班之外呢，我们学校现在加大了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个模式和这种形式。然后目前现在已经据统计，就是应该是在150多家左右的校企合作。我们也是跟这样的150家左右的校外企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然后成立了这个实习实践基地。特别就比如说在艺术类的方面，有像国中美术馆呀、金麦国际艺术馆、融汇艺术机构、中国瓷房子、博物馆等这些专业从事艺术类的工作的企业。可以说学生基本实现了学习实践就业这样的直通车。 一共有150多家这样的企业哈，供我们这个同学入学后可以去实践的。那么接下来呢，更多精彩的内容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的孙处长会继续为大家进行介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集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文化分数误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再次有请出孙处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刚才介绍了那么多，还有的网友啊对我们这个刚才预告里面说的这个导师制的管理模式很有感触哈、啊、想让您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特点。 导师制今年其实关于导师制呢是我们学校今年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我们2017级的学生呢全面实施了导师制。 对，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好，2017级的学生呢全面实施的导师制。那这个我想介绍一下就关于导师制这管理的特点了。我们这边主要是以这个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以及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来设置这种管理的理念。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管理的特点的话，主要就是总结几个字吧，就是三维一体和六维协同的育人管理模式和体系。 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 具体的，三维一体这块主要指的是，整合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然后来将这个教学啊、管理和学生融为一个，学习的这个成长的整体。那六位协同这块呢，是主要是指的是保障这个学生的全面成长和成才的六个维度的育人力量。那我们把这个导师呢分为了六大类，主要是有首席导师、学业导师、素养导师以及德育导师、社会导师和朋辈导师。那就我分别举例子来理解一下哈。首席导师呢，我们就是四个二级学院的院长作为这个首席导师来管理所有的这个自己学院的导师，然后他也带学生。那学业导师这边呢，就是专业的和语言的导师，就比如说他学什么这个艺术与传这个艺术类的专业，那专业的导师就作为这个学业导师。然后他这个语言呢就是英语、韩语这样的老师来作为他的这个学业导师。那素养导师这边呢，主要是作为就像他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我们主要是找了学校这个选拔了一批这个中层干部，作为他们的素养导师。德育导师呢就是辅导员，所有的辅导员呢加入到这个导师队伍中，然后充当这个德育导师来做学生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然后社会导师这边呢，我们是整合了所有的社会资源，比如说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这种企业家呀，或者是这个政治家呀。就值得一提的，就像我们今年聘请了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先生作为我们的社会导师，以及就像维多利亚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的前市长福汀先生也作为我们社会导师来对学生作为指导。最后呢，就像彭贝导师这个也非常好理解了，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大一的学生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学姐，然后优秀的学长学姐选拔出来，然后作为他们的彭贝导师 分享一下经验。 对对对，就是整体来说就是六个维度来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管理。 这个社会导师听上去很诱惑哈。 是的， 他是全程跟进吗？从大一入学开始？ 社会导师其实跟其他的导师还不一样。他应该是 不可能实现全程的跟进，他只能说定期的来到我们学校做跟学生作为做交流讲座这样的形式来作为这个指导。那其他的这几个我们学校内部的这些教师呢可以是全程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规划就像我个人这块作为素养导师，有幸作为素养导师带了2017级的25个学生。他这个就是对学生的管理啊和学习啊全方位的这个了解啊，还有跟家长的沟通啊，这边都有。 您是作为素养导师这一块儿、 对对对， 平常会分管哪些工作呢？ 他们的就像职业规划，比如他们平时的学习，他们职业规划这个，我们刚入学之后，对他的这个专业方向作为指导，然后在他大一的时候，可能对这个职业他的个人规划不是那么清晰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职业测试啊，或者是带他们参观呀，让他们选择一个这样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我们这个一个25个班级就分成了比如说考研组、就业组、创业组，这样的话这样的更针对性的和更个性化的进行对他们进行管理和培养。 也就是说每一个方向分管的很清晰明确。 对，这样的话学生的会更就是这个因材施教嘛，这样的话就这个个性化培养比较鲜明， 发展方向更明确了。 对对对。 另外我所理解的您刚才说的社会导师，也就是说他定期会把这个企业社会上一线的经验然后带到学校里面来，指导学生的就业选择，是这样。 是的。 好，那我们下面再来集中解答一下微信网友的提问吧。 好的。 比如说这个穆小雪，他问了数字媒体艺术专业2018年与英国对接的是哪所大学呢？ 我们2018年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呢主要对接的英国我们合作院校比较多啊，像南威尔士大学、普斯茅斯大学、斯旺西还有赫尔大学，这样大概有七八所学校吧。 七八所。 对对对。 2018年都可以供学生选择。 对对对，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睡睡，他说3+1+2和2+2+2本硕联合培养项目是直升的吗？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解答了，是直升的。 是的。 期间是需要通过雅思的考试达到 4.5-5.5之间这个分数就可以哈。 对，最好就是 5.5 以上。 5.5 以上。好，另外这个学费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学费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英国的合作院校基本上学费在每年是10万人民币左右。那我校的毕业生就是如果对接过去的学生呢大概有10%左右的减免。每年的费用就是大概就是学费是10万左右。那生活费是另计的。那韩国这边呢我们是2+2+2模式。那这个学费大概跟国内差不多。应该5万-5-6万吧。 5-6万的这个样子哈。 对对对。 滴答他也问了，对高考的英语单科成绩有要求吗？这个方向。 英语的高考的单科成绩现在没在这个艺术类的专业上没有特殊的要求。那但是建议就是英语单科成绩在90分以上的学生可以报考这个中英3+1+1本硕连读项目，因为他毕竟在之后有雅思的这个要求。所以说英语应该要有一个分数，最好是90分以上。 如果说我特别特别想报这个专业，但是我英语又没有考到90分，可以报吗？ 这个是建议，就是没有特殊的这个录取规定。但如果要是7-80分的话，通过这2-3年的这个强化学习，其实还可以实现这个。 还是可以实现的。 对对对。那入学后特别是主要是因为他出国的时候要考雅思嘛。你这个雅思如果要是基础太差的话，可能是难度比较大，压力也比较大。 好。 但是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是有雅思课程的，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所以说针对3+1+1这个本硕连读的班级是有专门有雅思课。 所以说想报考这个方向的学生一定要把英语学好，这样的话以后入学的压力会相对要小一点。 是的。如果要是英语这边，我想说一下，就是英语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好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个，还想出国的话可以考虑中韩联合培养项目。今年我们中韩联合培养就2017年的招生情况就是中韩联合培养还是比较热门的。很多学生他都会选择第一是费用稍微低一些。第二是语言英语的 要求没有，韩语这边呢还稍微容易一些， 嗯， 然后整体的话，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嗯、这韩国也是得过语言关的是吧？就相对要容易一些。 对，韩国韩语二级就可以、 嗯。那入学后会有这种方面的语言授课吗？ 是的，我们这边所有的韩语班的学生都是由韩国老师来授课， 嗯、 教这个韩语，嗯。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的提问。李月他问了，入学后可以选择转专业吗？ 加外学院在转专业这方面是机会比较多的。主要是分三个阶段。 嗯、 第一个就是在录取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所有的录取的学生呢来确认专业。那你这时候不管你报的什么专业，我们可以在原则上是可以满足一个专业的要求，在第一志愿如果报我们学院的话。 嗯。 第二个呢，就是在入学之后的一个月内， 嗯， 我们是有一个专业的讲解。在这时候，如果你对这个专业艺术类这两个专业是有这个改变的印象的话，你可以有这样的诉求的话，可以申请然后转一次专业。 嗯。 还有第三次，就是在一年之后，学习一年之后，如果针对成绩比较优异的学生，可以选择一次转专业。 嗯，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能够达到多少呢？ 这个看学生申请，大概10%左右吧。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录取原则方面吧。今年这个录取原则方面有哪些特别的提示呢？ 录取原则其实我们在今年北京的话，应该说是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联考通过之后，按文化课的成绩由高到低，文化课的分数由高到低来依次录取。那近几年，因为我们在北京的计划比较多，所以说，基本上你文化课达到本科线，然后联考通过的话，录取的机会都是非常大的。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网友大萌，他问了，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和数字传达设计专业是按照设计学大类来招生的，但是这个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北京除外，意思是只能报考特定的方向吗？ 不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样，我们在北京之外的外省的所有的艺术类是大类招生，那也就是说，我们按艺术类招进来之后，在入学前是有一次方向的选择，你是选哪个专业，然后哪个方向是只有一次选择。那在北京的考生呢，报考时呢是有这两个专业是分开的，没有大类招生。那入学之后呢，你只是选择你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哪个方向就可以了。 好，另外再针对北京生源的考生，在报考层面您还有哪些特别的提示？ 特别的提示我再重申一遍吧，就是联考艺术美术类联考北京市的联考合格之后，你只要是本科那个高考的时候达到本科线的话，我觉得录取的话都应该很有希望。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因为提前批次，如果没有变化的话，今年还是两个志愿，一志愿和二志愿。那我们在一志愿和二志愿的时候都是有机会录取的，因为我们在艺术类是给预留计划的，大概每年在50到60个预留计划，针对报考的情况，可以适当的会加这个艺术类的专业的计划，所以说，如果要是高分的考生，可以建议，把它放在二志愿冲一下，那 如果要是达到在本科线左右的话，建议就是一志愿填报。 嗯，这预留计划是50人到60人。 对，50人到60人、嗯，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 嗯，好，也就是说咱们不设校考，只要你的联考成绩合格，这个文化课冲一冲，还是很有希望报考我们学校的。 是的。 嗯，另外最后这个国际交流方面也是孙处长想特地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亮点哈。您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国际化的定位，具体的措施有哪些？ 好的，可以说我们学校，这个办学的这个定位主要就是国际化办学。那，这个办学的方向呢，也是积极融入国际，然后不断的这个拓展国际合作的办学项目。 嗯， 那通过刚才介绍的中外联合培养，还有我们的海外课堂、跨国公司实习，还有国际夏令营等特色项目呢，来开拓这个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所有的这样的国际交流项目呢，其实艺考生呢，所有全都能选择，而且是面对全校的在校生的。 嗯， 那我想重点介绍两个我们的这个合作。第一个就是这个项目主要第一个就是中外联合培养。 嗯， 刚才我也介绍了英国和 韩国。 其实除了英国韩国之外呢，我们也先后与这个还有美国、新西兰、加拿大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建立了大概二十多所的学校建立这种合作关系。 嗯， 那学生其实是也有机会上这些国家来实现这个留学的。 嗯， 另外在海外课堂这方面呢，我想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海外课堂刚才片花里咱们也介绍过了，就是2013年开始启动。 嗯， 那这个海外课堂项目呢是面向所有在校生，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在校生全部都要参加海外课堂。那学生是可以公费一次去加拿大、英国或者是美国这三个国家任选一个国家来参加这个我们在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习和实践的机会的。那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在这个培养方案中的一个必修的学分，所以说2018年的学生也是需要全部参加。那学生可以通过这个海外课堂项目进行这个体验式的学习，然后最后提升这个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嗯，是这样。那我们确实近几年吧，不断加大这个海外合作，这样还有这种国际化办学的这种项目。特别刚才我也说了，就是除了陆克文，还有我们这个福汀这样的政界的这个社会导师，我们作为这样的导师来引入之后这个聘请之外呢，我们今年还值得一提的就是聘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的马斯金，教授为我们学校的名誉校长。那今年呢，他是作为第一年，名誉校长来参与我们学校的，前一段时间是来到了学校，然后跟学生交流，然后给我们老师这个见面。所以说，可以说我们这种举措，各种举措也是为了这个加大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办学。 对于咱们学生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哈。 是的。 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家长还有广大的学生普遍关注的一些就业还有深造情况方面的问题。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学校今年的应该是连续几年的就业情况还非常好的。特别是2017年截止到11月的数据，我们的就业2017年的这个2017届的就毕业生的就业率是达到 99.4%。考研这边就是说继续深造国外呢，每年大概到国外这个读研呀，或者是出国的学生呢，大概在300人左右， 基本上那两个专业就全覆盖了。 对对对。嗯，然后考研的上线率就是包括这个最后考到国外的这些硕士，大概有10%左右。 好， 整体情况还是不错。 好，那么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招办的电话来联系一下哈。请孙处再给我们公布一下学校的招生电话。 好的，我们招生电话有三部，一个是6959-7736、6959-7746和6959-5162。那学生和家长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我校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的招生资讯。 嗯， 那最后还想说一个，就是我们学校今年也开设了一个大学体验课，针对的就是高三想来了解学校的这些学生和家长。那也欢迎所有的家长和同学们致电我们学校的电话。然后

这个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 嗯， 同时呢，我们也强调了在地国际化，就让学生不出国门也接受这个国际化教育， 在家门口留学哈。 哎，在家门口他就知道世界的发展是什么样的。 嗯， 啊，这样就注重学生高质量的就业。这个因为呢，现在的国内的一些企业都有外国的项目啊，所以呢，我们的学生在地就在国内也要有国际化的视野。 嗯。 今年呢，我们的国际班有了很大的变化啊。 对，您话筒可以再离得近一点。 好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成立这个视觉传达全英文授课班。 嗯。 与都柏林理工大学合作，应该说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所以呢，我们今年呢，我们推出了环境设计、室内设计方向的全英文授课班。 嗯。 也是与都柏林理工大学合作。另外呢，还跟匈牙利佩奇大学合作。这个匈牙利佩奇大学在世界上也是百名大学之内的。 嗯。 同时呢，它包含的本硕连读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产品设计的交通工具设计方向全英文授课班。我们这个呢是与中央美术学院和韩国国立艺术大学合作。 嗯。 也含本硕连读项目。 嗯。 这个呢，我们已经整个的教学环境啊，基本改造差不多了。 嗯。那么我们这个本硕连读项目也和耿丹学院一样，只要入学之后它就不设任何门槛限制，是直升的是吗？ 直升的，不设门槛。 嗯。 这个一个是在高考的时候它可以报、 嗯、 报上之后呢，入学的第一周还可以，有的没有报的同学也可以重新申请。 还可以再重新申 请。 嗯。那么我们高考的单科英语成绩也没有要求。 英语成绩没有要求，因为我们通过视觉传达这个全英文授课班，我们发现学生在有的学生五六十分啊，通过进了这个全英文授课班之后，发展的很快，现在基本都能保障他们出国。 嗯，其实之前英语成绩不好，但是进了这个专业之后，英语成绩还是可以很快的能够提升的哈。 是，他关键他是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 嗯、 这个班，一进到这个班就全英文授课，有这么一个语境，语言环境非常好。 啊，毛处长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刚才就补充一下的，就因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语言环境，因为语言这东西，就说只要你处在那个环境中，自然而然他就改变了他自己一些，就是学习上的一种依赖嘛。 嗯， 啊，他自然而然他就把这个英语就提上来了。 嗯，语言环境是我们会有相应的国外的师资。 对， 嗯， 全这个语言环境是全程是由国外的师资过来单独来创造一个语言环境。 嗯，所以说这个入学是不设置门槛的，但是在录取了之后，我们会有这个语言关吗？嗯，比方 说，录取之后没有语言关。 嗯， 就是说给你营造这个语言环境， 嗯、 您。这个学生来自己来亲身来体验，他觉得自己还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吧， 嗯， 来自己自愿选择。 嗯，另外这个雅思测试是需要的吗？ 雅思测试得需要， 嗯，大概得达到多少？ 5.5。 五点五。嗯，好，我们刚才介绍了2018年新增的两个专业，一个是环境设计。室内设计方向，还有一个产品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想请林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2018年会新增这两个专业呢？ 专业方向。 这个呢，关键是还是社会需要和我们考生的家长啊，在视觉传达专业招生的过程中，好多学生和家长问，为什么其他专业没有这样的国际班呢？ 是， 再一个呢，通过我们学生在这学习一年两年这个视觉传达之后， 嗯， 啊，这些学生对社会上的一个传播啊， 嗯， 所以反应非常好，这是一个方面。 嗯， 第二个呢，就视觉传达设计这个全英文授课班的成果啊，对我们教育者来讲也影响非常大。 嗯， 啊，他们确实彻底发生了变化，整个学习的氛围啊，包括原先说语言啊五六十分怎么都到这个程度了。 嗯， 啊，专业呢，从16级的视觉传达国际班，现在已经有75%的学生都参加国内外的赛事啊，并部分学生获奖。 嗯，这比例还是很高的。 非常高。 嗯， 再一个，外国我们的学生作品拿到外国去展览啊，甚至呢，有些学校啊，外国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参观之后，邀请我们把学生作业跟外国搞联展。 嗯， 啊，这都是影响很大的。再一个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国际资源大幅度提高。从2017年我们加入这个库姆勒市国际艺术设计高校联盟，这个联盟上有300所国际上艺术类院艺术的院校。 嗯， 啊，这是给我们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平台。 这是也是联合国唯一认证的国际艺术设计联盟。 是的，是联合国唯一的，在北京呢，就是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加入这个联盟。 我们是第三家， 我们是第三家，独立学院第一家。 是，那个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哈。那对于学生们入学来说，加入这样的一个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联盟，它意味着什么呢？ 加入这个联盟之后呢，因为主要的还是这个联盟上，国际一流高校比较多啊，专家也很多，这个平台上所有的资源我们都可以共享。再一个呢，从加入这个联盟之后呢，我们呢欧洲一部分高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全免费的交换生。就你去交换一学期一年，对学生不用交学费，全部免费。这个对我们学生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太好了，这资金可以减免了哈。 对对， 可以给家长省点钱。另外毛处长您有补充的？ 省钱是小事，他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练习内在的能力提升是大事儿哈。 对。 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资源共享，我特别好奇，我们会共享哪些资源呢？ 一个老师的资源我们可以共享。就是外国的专家到我们这儿来授课。再一个呢，外国的学生来我们这儿跟我们的学生一起上课。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学生到外国去参加他们的工作坊短期的培训班。再一个呢，就是到他那儿，我刚才说了一个学期一个学年全部免费这样交换生。还有呢，就双方共同一起做的一些展览活动。这些非常好， 这种交流还是非常频繁的哈。那么关于这个新增的专业介绍到这儿，可能很多家长会非常感兴趣。如果入学后他的专业内容和特色分别有什么呢？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我可以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学计划是采用了国际认证课程体系，为学生未来留学提供了课程这个系统上的一个对接这样的一个保障。第二个呢，就是全英文授课的保障，设有有效的雅思英语学习的教学计划在这个教学计划里执行的过程中，有外教还有具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优秀专业老师是他上专业课也英文并且呢，我们现在国际设计学院的老师80%以上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第三个呢，就是教学计划中设有呢学生集体到外国高校为期半个月的游学这个认知学习课程。第四个呢，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国际高校这个交换学习机会。从大二开始，学生就可以到国外的合作高校学习他那个课程学分可以采取置换。第五个呢，就教学计划中有40%以上的课程是由外教来上的。第六个是参与3+1、2+2这样的国际合作项目成绩合格呢，可以获取呢本这个双学位， 就 国内的和我们合作院校 的 国外的两个学位。这个考研的时候呢，它会是非常顺利的进入这个硕士考试。再一个，现在我们说，以前我们在国外这个国内的本科生到国外去学习一年尤其英国留学一年就获取硕士学位。现在我们应聘的老师和国内的企业对这样的已经不是那么欢迎了，因为一年的时间只是适应一个语言。所以我们现在在跟学生和家长交流过程中，就在国内这4年就让你在英语这么一个大的氛围下完了外国老师上课，将来顺利的出国再学习2年、3年考研这个深造，这个的从深度上广度上给予学生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一年时间太短了，屁股还没坐热呢，啥都没学到。还有一个2+5的这个国际合作项目，这个五代表着什么呢？ 2+5这个合作项目是我们跟匈牙利佩奇大学合作的。在国内学习2年，上匈牙利呢学习5年，直接给你硕士学位。 5年的时间哈。 直接给你硕士学位。 好，另外还有哪些专业的这个特点？ 要讲的。 还有奖学金吗？ 有奖学金。 比如说这个留学方 面。对了，有这个奖学金。凡是留学的学生都享有奖学金这个待遇。 好，我们看到这个微信网友宣婷他问了，全英文授课对于高考英语成绩有要求吗？刚才我们也解答了，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哈。嗯，另外这个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我们刚才关注到的一点就是采用了市场倒推的机制，这个方面在培养过程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市场倒推这个机制，我们尤其视觉传达提出了大视觉这个概念。这个它也是呢，2017年我们申报北京市优质专业啊、这么一个特殊专业、特色专业。实际呢，这个反过来设计课程，这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殊要求。我们国内强调一种应用能力培养，让学生尽早了解市场需要什么。再一个呢，就时代发展，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需要呢跨专业跨学科啊、把这个来正设新兴的热门的课程。你像我们的视觉传达，现在把信息工程啊、市场营销啊，都综合在一起进行设计课程。学生学习完之后呢，从视觉上、传达上啊、营销策划上，他有一个系统流程性东西，他全部掌握。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我们会引进呢一些企业，一流国内一流的企业，你像这个北京天书啊、动道啊、方正智库啊这样的企业，植入我们的课程里来，课程体系中来。并且呢，我们有系列的学生设计的字体都被方正智库这个所采用。 所以说这个市场倒推机制还是挺新颖的哈。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很多专业学了4年之后，但是找工作并不是专业和你的工作方向就是对口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市场倒推机制，可以提前的把这种市场社会的需求给引进进来哈。那么近几年这个毕业生他的专业和就业的对口率是不是也情况也挺好的？ 专业的对口率一年比一年好。应该这样。甚至说独立学院就拿我们耿诞国际设计学院来讲我们在跟公立院校探讨的过程中，他们说我们的就业率比他们还要高，尤其对口率比他们还要高。这就是我们市场倒推其中的收益吧。 对，有很多的企业能够提前的介入进来哈。校企模式也是咱们的一个很大的亮点了。关于这个模式，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校企模式实际我们主要以工作室的方式。这个方式我们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已经好多年了啊、6-7年的时间了。这个它的一个典型特点呢，就是与国内外的这个多家企业联合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300家企业跟我们合作。用企业的真实项目啊，形成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呢，企业的真实项目，企业导师，这个北京国内外的这个一流院校的教授和我们的专职老师联合在一起，围绕的项目引导学生学习。这是我们做工作室教学对学生这个就业实践产生积极影响主要的手段。 那目前一共和多少家单位进行了这样的合作关系呢？ 我们现在国际设计学院有16个工作室。应该说每一个工作室里堆叠的这么多年堆叠下来，我说6-7年的时间那就很多很多 的， 很多 可以供我们学生选择哈。目前这个学生选择他目前的反馈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学生反馈很好学生尤其这种方式，他说老师这个对我们就业太好了。企业这个用人单位就说，哎呀，这个真是无缝对接 啊，无缝对接， 无缝对接。 好，那大概就是毕业之后去这种定向单位企业的几率有多大呢？ 这个几率呢，不同的专业不同基本上应该说在30%-70%这么一个概率上。现在这种工作室，包括我们现在一个独立学院建的工作室，中央美院这个北京服装学院，他们的专家教授进到我们的工作室，带着他们的研究生到我们的工作室去教学。这是非常跟以前不同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说这些企业的专家老师进入到这个工作室来，对于学生未来的毕业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对于他的评估方面是吗？ 是。 这个有什么亮点呢？ 我们的评估实际我们第一个对象就针对学生，我们的课堂对所有的家长 开放如果家长想到我们的课堂里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质量他只要给学校提出申请我们都会引导他进入课堂的。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导师企业的导师专业的导师还有呢我们外考官这三方面的评价。就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学生打完分，这是一部分我们还邀请了这个外考官有国内外的专家尤其像视觉传达专业邀请了欧盟的外考官如果我们老师打分就是我们老师的打分已经通过了，外考官审核感觉不合格要重新评价的所以这个体制真 也是严出 非常严格的否则不严格，我们学生想拿到欧洲的学位那是不可能的 好，这个也是一个无缝对接哈，无论是对于学生来说还是对企业来说 是，所以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怎么把学生的质量抓上来跟世界对接 好，我们再请出毛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关于咱们这个艺术类专业的一些录取原则，有什么是需要提示大家的？ 因为我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说我们是那个通考成绩过了之后按文化成绩录取。那么艺术类考生就是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北京所有的高校艺术类录取时候原则是不一样的要分清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报考。比方说北工商还有联大等一些学校呢，它也跟我们一样，就是说没有校考，但是呢它有它的另外的要求就是说一定要看招生章程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只要你专业成绩达到180文化成绩上限，你就可以报考我们学校而且还能满足你一专业 好，另外关于这个国际交流方面也是我们学校的一大亮点哈。关于国际交流方面还有哪些是项目可以供艺考生选择呢？ 因为我们学校的国际交流啊很有特点，一个是呢它是请进来，我们每年呢会请进大量的十几个国家的那个学生到学校来， 好， 还有一个走出去。 好，最后再您再给大家公布一下电话吧，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好的，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招生咨询电话是6041-3296-3297-3298-3299。6041-3296-3297-3298-3299。 好，接下来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